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82集，整个地球，许许多多的人类看到身边城市坍塌的停止，先是愣住，接着发出欣喜的欢呼。这时候，哪怕是通关了黑塔五层的高级玩家，也如同所有普通玩家一样，除了喜悦，再没任何更多的情绪。黑塔也适时地放出了一首欢乐颂，没有歌词，只有那欢快的旋律。这首耳熟能详的音乐放完后，黑塔清脆的童声响起。 华夏三区玩家唐默获得狼外婆一家的尊重，顺利通过黑塔七层，全部七层攻塔。 声音骤然停止，这一刻，全球的每一个角落，所有人类的欢呼也一下子僵住。唐默站在被烧焦的广州塔中，从口袋里拿出一颗白色的火鸡蛋，他的手指不知何时在上面画出了一个 L， 白色的蛋壳上一个蓝色的 L 字符闪烁光辉。下一刻，扎着双马尾的小姑娘语气不满地说， 明明只能有一根火柴的，都是你这个大坏蛋敲诈我，害我吓得多给了你两根。 唐默转头看到身后的城市正在塌陷，他算好了时间，微微勾起唇角，再次点燃一根火柴。第一个问题，从此以后人类是否还会遇到类似于黑塔降临一样的考验？黑塔久久没有开口，唐默再问了一遍，还会有类似的灾难降临吗？ 人类，你贪心了。 唐默笑道，哼，这难道不是你允许范围内的道具？ 不会，这是宇宙资源拥有资格的考验，不来源于任何已经通过考验的高级文明，只来源于宇宙， 所以才会绝对公平。马赛克可以再次说话，他急忙说， 喂，你到底问了什么？ 第二个问题，死在这场考验中的人类还有没有任何机会复活？ 死亡意味着资源的回收，所有资源都是永生的，每一粒能量都会重新排列汇聚，回归资源本身。 唐默沉默了，马赛克赶忙说， 你就告诉我你到底问了什么。 最后一个问题，漫天的火光中，俊秀的青年抬起头，露出一个灿烂自信的笑容，他笑道，黑塔给人类的评价如何？良久的寂静，最终一道冷冰冰的童声说道， 宇宙不可创生资源的考核一共出现过6兆300亿9672万4102次，完成考验的文明为3亿6421万3646个，人类完成时间8个人类自然月，通关七层者1人，通关六层者9人，通关五层者97人，通关四层者26320人，通关三层者16万人，通关二层者87万人，通关一层者142万人，完成人数百分比差，完成速度优秀，夏娃候选者存活276人，通关七层1人，通关六层6人，综合评价。 停顿了许久，黑塔平静地给出了那个答案， 中等偏上。 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唐默嘴唇张开又闭上。唐默笑了，火鸡蛋的另一端听到这句话的傅文铎也轻轻摇头，低低地笑了一声。又是一首欢乐颂在全球上空响起，幸存的人类再次发出苦尽甘来的欢呼。这一次黑塔再通报时似乎带了一丝怨气，再说出唐默这两个字时稍稍停顿了一下，又多加了一个名字。 叮咚，华夏三区玩家唐默、傅文铎获得狼外婆一家的尊重，顺利通关黑塔七层， 全部七层攻塔结束，恭喜人类结束黑塔攻塔模式。叮咚，2018年6月25日18:03，地球玩家下线，人类上线。 黑塔连续播报三遍，全世界的人类都愣在原地，没明白他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。然而很快，一个年轻女孩指着距离自己最近的那座黑塔惊骇道， 不好，黑塔又开始瓦解消失了。 所有人都惊慌起来，但随即他们发现这次黑塔的消失再也没有引起人类文明的坍塌。地球上每一个角落，全人类都静默地站立起来，看着距离自己最近的黑塔，目视它的消亡，如同注视着这过去一年内那个拼尽全力活下去的自己，如同注视着这过去一年内死在残酷黑塔游戏里的70多亿同胞。广州塔下，随着黑塔的消散，那些站在塔旁看热闹的黑塔怪物们的身体也渐渐消失。狼外婆低下头，看到自己的手正在消散，她怯了一声，抬头看向广州塔，凶残的狼人露出一个阴险的笑容，在自己即将完全消失前，他一脚蹬地，猛地飞向广州塔的中部，同时一拳砸过去。傅文铎双目圆睁，想出手阻止，可狼外婆已经一拳砸断了整个广州小蛮腰，600米高的大楼从中部断裂，砸向地面。广州玩家赶忙逃跑，傅文铎反向行之，竟然往大楼倒塌的方向跑去。轰的一声巨响，随着广州塔的坍塌，黑塔怪物们也消失在地球上。红桃王后打了个哈欠， 终于可以回去补个懒觉了。 白雪公主双手抱臂， 哼，看我回去不让那七个混蛋喝我的洗脚水。 狼外婆恶狠狠地说， 必须让那个小畜生读书，不读书没出息。 圣诞老人架起雪橇， Merry Christmas！ 小黑猫薛定谔哼唧一声，扭过头，把脑袋埋进机器管家的头顶。怪奇马戏团团长一手在后，一手在前，微微行了一礼，微笑道：“地球的最后一场演出，也顺利落幕了呢。”广州塔的崩塌引起激烈的灰尘激荡，灰尘弥漫了整个世界，让所有人都睁不开眼。傅文铎直接走到废墟中，开始寻找那个青年。他神色冷静，不吭一声地找着。白若瑶走了过来，嘻嘻笑道： 哇哦，就算走也要把广州塔给劈断，老外婆对糖糖得有多恨呢。 傅文生不满地说， 你怎么知道他想弄死的不是他的外孙女马赛克呢？ 白若瑶小声说着。 小生生，不如我们打个赌吧。 身体却也蹲了下来，寻找被废墟掩埋的唐木。许多玩家都走过来，在这恐怖的废墟里帮忙寻找那个被压在里面的玩家。最糟糕的可能性就是唐木随着广州塔掉进珠江了，毕竟这座塔有600米高，距离珠江却只有100多米。一个广州玩家小声地说， 应该死不掉吧。 傅文铎眉毛挑了挑，朝那个人看了一眼，他还没开口，一只温暖的手忽然抓住了他的手腕。傅文铎身体一顿，他低下头看向那只从废墟里伸出来的手，嘴唇微微翘起。傅文铎拉着这只手用力一拽，便将人拽了出来。 老外婆肯定是恨死我了，走之前都要弄死我。 白若瑶见到唐默赶忙凑过来。 唐唐，你怎么知道那些黑塔怪物是走了不是死了？我看他们很可能和黑塔一样直接消失了。 要不然咱们打个赌怎么样？ 唐默扫了他一眼，就算赌了你怎么验证结果？白若瑶十分理直气壮， 说不定可以找到一个拥有占卜异能的家伙，帮我们占卜一下那些黑塔怪物到底是死是活呢。 他越说越觉得自己有道理。拥有这种异能的玩家肯定能逢凶化吉，说不定真在幸存的300万玩家里。糖糖，我们赌一把，该 好，就赌你输了就消失，再也别出现在我面前。 唐默直接打断他，傅文铎也立即说，我也加入。唐默奇怪地看向他， 我和他赌，你怎么也加入进来了，还站在我这边？ 傅文铎理所当然地说， 我信任你。 唐默嘴唇动了动，看着这个男人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最后只能笑。白若瑶倒觉得不对了， 等等，唐唐，为什么你这么肯定？不对，这肯定有阴谋，这肯定不对。 唐默冷笑一声，抬手从空中拿出一本薄薄的异能书，他打开异能书，有一页自然而然地落了下来。他捏住这页落下来的纸递给白若瑶，后者接过一看， 异能存在即合理，拥有者木回雪，正式玩家，类型特殊型，功能存在即合理，万事万物皆可存在，可发现任意对象的破绽，可肯定一切不可存在的事物，具体使用效果是等级而定，等级8级，限制当拥有者用其肯定真理的必然存在性时，该异能与谬论罗盘相悖，仅剩第一种功能，失去肯定一切事物必然存在的能力，使用效果很难以揣摩，与等级关联度极大。备注，就算被所有人忽视，我的存在就是合理。唐末版使用说明，一次性异能，一生仅可使用一次，无视任何限制。对唐末来说，这个异能比不上广州塔上的月光，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如此。 白若瑶拿着这张纸慢慢划开嘴角，笑出了声。唐默挑眉说， 一辈子只能使用一次的异能，我还从没见过限制这么大的异能。 白若瑶笑眯眯地说， 那你是怎么用它的，唐唐？ 唐默看着他，接着转开视线，目光看向这座已经变成一半废墟的城市。良久，他声音平静地说， 我说人类的存在极为合理， 人类的存在不会因为任何方式而消亡，因为人类而存在的一切，比如黑塔怪物，也就此存在。白若瑶摊摊手，他的脸上依旧是那副令人厌恶的笑容，但是在安德烈想接过那张纸去看一眼时，他把纸收了起来，叠了几下放进口袋。安德烈沉默了下， 你收起的是什么东西？ 你猜呀。 安德烈当然不会猜，他直接一拳头砸了过去，白若瑶侧身避开，两人很快打了起来。没去理会他们，唐默反手握住了傅文铎的手，两人转头看着对方。这片已经几乎成了废墟的地球上，人类的文明全部毁于一旦，但是更加远大的文明即将诞生。夕阳垂落到地平线下，只剩下最后一缕光芒照在唐默的眼睛上，如同火红色的希望。唐默忽然说， 我是肯定不会吃香菜的。 傅文铎挑挑眉， 以后你的香菜我吃。 你就不能说以后你也不吃了？傅文铎认真地说， 或许你该尝尝，其实味道还不错。 两人看着对方，下一刻唐默弯起嘴角，他一只手与傅文铎紧紧握着，另一只手伸出来， 结束了，那么重新认识一下。你好，我是莫唐，虽然以前在桥牌技术上好像比维克多稍微差一点，但现在我觉得拥有了珊珊的异能后，我应该能打10个维克多。 傅文铎想要握住唐默的手，但他发现自己正对的那只手被唐默握着，他只能用同一边的手十分别扭地握住了唐默的手，漆黑的眼中是深沉的笑意。 10个维克多，维克多并不这样认为。 唐默说， 要试试吗？ 好。 试多久？ 试一辈子好了。 夕阳之下，数千万座黑塔光彩流离，风化殆尽，大楼必将重新拔地而起，属于人类的文明也刚刚开启，霞光照耀在每一个人类的身上，如同黑夜中燃起的那一缕黎明，亏得天光，或见未来。 叮咚，2018年6月25日，人类上线啦！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